Hi,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Hey, Jenny. We got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是的，那今天高中级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一个主编和一个编辑。 So that's like a senior editor. 对。 And a regular editor. 是，那主编在给编辑提意见。 啊，就是他写的文章有什么问题是吧？哎， 对。那这个里面会用到很多形容写作的时候的用词。 啊，可能有点难。 啊，不会很难啊，我们先听一遍，然后再解释。 好的。 主编早。 哎，早。这次的文章写得不错，把旅游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写起来挺顺手的，这要多谢主编让我自由发挥啊。 我看得出来你的文笔很流畅很细腻，但是你写得太自我陶醉，有点跑题了。虽然说写文章要有个性，但是读者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你写旅游文章一定要提供实用的信息。 那我需要改变总体的角度吗？ 不用，但是具体的内容和用词要修改很多。你把太多的笔墨用在个人情感上了，这样一来文章就缺乏客观基本的信息。 嗯，这点我也注意到了，但我总是平衡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没关系，慢慢来，熟能生巧嘛。 那您觉得个人情感和客观信息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 不要分比例，而是要记住你的目的是介绍这个地方，突出这个地方的旅游价值。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写，都要以这个为出发点。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还有用词不要太繁琐，你这次就用了太多的修饰。其实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没有多大意义，很多段落都要压缩一下。 不过主编，我可不可以保留一些自己的风格？ 当然可以，但我说的那些要注意，内容方面不能太单一，要丰富一些。另外，文章中有个别地方读起来不太通顺，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我给你圈出来了，你回去后改一下。 嗯，我马上修改。听您一说，我就清楚多了。 以后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好的，谢谢主编，我改好后给您送来。 哎呀，这样这个主编我觉得水平很高啊，说出来的话都很好听，用词很文雅，对吧？ 嗯，还可以吧。 好，那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第一个要看的词语叫做情感，情感。 啊，对，这个就是 emotion 什么的。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情感和感情有什么区别？ 嗯，感情呢，比较多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方面的感情。 嗯， 那情感呢包括的比较多，有什么比如你的快乐啊，你的悲伤啊，或者你跟爸爸妈妈的情感啊，这些通通都叫情感。 So more generic range of emotion. 对。 OK, 情感。好，接下来顺手，顺手 就是顺利的顺是吧？ 嗯，然后这个一只手的手，它的意思呢就是经常我们用在要用手做的事情上面。 嗯， 比如说写作，写东西，对吧？或者开车，你也可以说这个车开起来很顺手。 So it's easy to do with your hands. 对， 这样的意思。 嗯，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形容 writing 写作写起来挺顺手的。嗯，不是说 physically 写起来顺手，而是说你写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有很多的这个情感啊，或者就是很有你很能 relate, just it comes out naturally. 对。 OK, 好，顺手。那这个顺手的时候可能就可以自由发挥很多，自由发挥。 发挥是不是 give free rein to one's abilities? 嗯，对。 但是我们英语不太说这样的话，我觉得。 英语你们会怎么说啊？就是来表现自己，对吧？ Like freely express yourself. 嗯，对，就是 express 表达的意思啊。 OK, 因为我们不太说 give free rein to one's abilities, 这是词典里面的定义。 啊，自由发挥，这样刚刚也给了一个 比较常用的啊 ，express 这样 ，freely express 嗯嗯，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词，文笔，文笔。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你写东西的时候的风格，还有能力。 那这文是这个能力的意思吗？笔是这个写东西的意思？ 就加在一起是这个意思， 不能分开啊。 对， 好，那文笔怎么样？ 很流畅，也很细腻。 流畅是 fluid 对吧？ 对。 细腻呢？ 细腻就是非常的精细， like detailed and intricate。 对， 嗯， 文笔很细腻，但是可能太自我陶醉了，自己写得很开心啊，自我陶醉。 那陶醉是什么？ 陶醉就是很享受一件事情，完全就是好像沉浸在这个事情里面。 Like indulgent? 嗯，对。 那么自我陶醉就是 self-indulgent。 是的，自我陶醉。然后写文章的时候如果自我陶醉应该就会跑题对吧？跑题。 跑题是 go off topic? 嗯，对。 那这个跑，然后哎， 这个动词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跑步的跑。 有没有别的这样的动词？ 有，比如说跑调，跑调，我经常会这样的。 Like go off key when you're singing? 对，这个调呢就是音乐曲调的这个意思。 我也会。 嗯， 我们录 podcast 也经常跑题对吧？ 既跑题又跑调。那现在不跑题啊，来看下面一个用法。总体的角度，总体的角度。 角度是 angle, 总体的角度是 overall angle? 是。 那这个总体这个词啊， 还很常用是吧？ 对，还有什么用法？ 我们可以说总体的印象 overall impression, 对，或者总体的作用 overall effect, 现在经常说的总体的战略 overall strategy, 哎， 反正好像挺有用的。 是的，总体。那写文章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样的词语也很重要，这件事情就叫做用词，用词。 好像很直接。 是。他的意思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词，对吧？ 就是 use words, word choice, word usage. 对对对， 这样用词， 用词，对。哎，下面要看的这个中文和英文非常的一致啊，叫做笔墨，笔墨。那在文章里面说的是，你把太多的笔墨用在个人情感上了。 So you've used too much ink.And personal emotion. 就是在个人情感方面写的太多了啊。 可能是用电脑打。 对。 但是还是可以这样说是吧？ 对，是一个比喻，对吧？ Pen ink. 笔 墨。Jenny. 这里有个很常用的说法。 对。 In English, it'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中文叫做熟能生巧。熟能生巧。 Familiarity can give birth to skill. 对， 是吧？ 是的，学语言就是这样啊，熟能生巧。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学怎么样织毛线 ，knitting， 怎么学也学不会。然后我妈妈跟我说：“别急，熟能生巧。” 她说的对吗？ 在我身上不对。但是每次我看到这个词就会想到 knitting 织毛线。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突出，突出。那么在对话里面呢，说的是突出这个地方的旅游价值，突出这个地方的旅游价值。 So we know 突出 can mean something that sticks out, something outstanding. 对。 But here it's used as a verb. 对。它的意思就是To highlight, 对吧? To emphasize. Give prominence to. 对。 这样。 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搭配。以什么什么为出发点。以什么什么为出发点。 So use something as your starting point. 比如说。 做人不能总以自己为出发点。是吧? 可以理解。 要以别人为出发点。 为人民服务是吧？ 雷锋就变成好。那在每一次 podcast， 我觉得我们都要避免繁琐，繁琐。 That's like wordiness. 对。 Too much detail. 是的。是一个比较贬义的词啊。繁琐 是吗？ 就觉得人家话太多了。修饰，修饰。 So this can mean to decorate, right? But in terms of language, it means like to modify. 是。 Like you have an adjective modifying a noun. We use the word 修饰。 没错。 Meaning to modify. 对的。 And if you modify stuff too much, cluttered up with adjectives, then you can say... 就变成繁琐了。 太多的修饰是吧？ 是的。所以在今天这篇对话里面呢，主编就建议很多段落要压缩一下。我们先看段落。 段落应该是 paragraph? 对，一大段一大段的语言。那么压缩的意思呢，就是把一样大的东西变小。 压缩文件 is like a compressed computer file, right? 对。 所以这里也是 condense, 对的 compress 这个语言。 是的。我就会想到那个动作，因为压就是把它往下推，对吧？往下压。 Press on it? 对的。压缩。好。现在这个词语呢，这样在翻译的时候有一点困难啊，叫做单一，单一。 那你说单一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经常说，一样东西不能形式或者内容太单一，要丰富。所以单一是丰富的反义词，就只有这一个样子，很无聊。 So 单一 is like single-faceted. 对。 And 丰富 would be multifaceted. 是的。 Like more rich. 对。 Okay, got it.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和写文章很有关系的词语，叫做通顺，通顺。 So it needs to be smooth. 就读起来很通顺，是吧？ 对。 So read smoothly. 对的。那如果语法啊什么很多都错掉，就不通顺了，对吧？好，下面就要看的一个圈出来。圈出来， 对，我觉得有意思。 我在笑是因为在我自己的稿子上，这个圈出来就被我圈出来了。 Because in English we say circle something. 对。 I don't know why, but when I think of circling something, I wouldn't think of adding 出来。 但是中文我们要突出啊， yeah. 你把它圈出来。 对，所以 circle it。 对。 圈出来。 是，你也可以说打圈都可以啊，打圈。 OK。 打圈或者圈出来。 都可以啊。 好的。那这样你觉得今天这个主编说的有道理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文章。 他的评论蛮有道理的，我们再听一遍吧。 好的。 主编早。 哎，早。这次的文章写得不错，把旅游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写起来挺顺手的，这要多谢主编让我自由发挥啊。 我看得出来你的文笔很流畅很细腻，但是你写得太自我陶醉，有点跑题了。虽然说写文章要有个性，但是读者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你写旅游文章一定要提供实用的信息。 那我需要改变总体的角度吗？ 不用，但是具体的内容和用词要修改很多。你把太多的笔墨用在个人情感上了，这样一来文章就缺乏客观基本的信息。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但我总是平衡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没关系，慢慢来，熟能生巧嘛。 那您觉得个人情感和客观信息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 不要分比例，而是要记住你的目的是介绍这个地方，突出这个地方的旅游价值。无论你从什么角度去写，都要以这个为出发点。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还有用词不要太繁琐，你这次就用了太多的修饰，其实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没有多大意义，很多段落都要压缩一下。 不过主编，我可不可以保留一些自己的风格？ 当然可以，但我说的那些要注意，内容方面不能太单一，要丰富一些。另外，文章中有个别地方读起来不太通顺，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我给你圈出来了，你回去后改一下。 我马上修改。听您一说，我就清楚多了。 以后写的时候也要注意啊。 好的，谢谢主编，我改好后给您送来。 哎，这样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课啊，讲了很多和这个文字有关的词语。是吗？ 是啊。 中文学到一个程度呢，当然就要在这个写作方面。 对，可能是最后的难点就是这个写作。 哎，要下功夫了。那你也会遇到很多我们今天看的词语，而且有很多是你努力的目标。 对。 吧？ 那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还有问题的话呢，都欢迎到 ChinesePod.com 上面跟我们分享。 Leave us your questions and your comments ChinesePod.com。 好，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Chinese 中文 Pod.com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